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开始了。不是因为多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建国研习班，逢星期四晚。今晚有少少紧张，因为是我和阿锦两个第一次现场版，真是阴功。 其实我们疑惑是不是第一次的。 应该是第一次的。 好像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是以前是做过的，你们真的来过现场了。 什么之前没有。啊、之前是四眼什么什么，然后无端端 crossover 见过研习班嘛。 是 但是四眼现场版来的。 是用四眼那个。 四眼的时间来的嘛。咁跟住头先我八点半来到做了少少，见到前面是一个人都冇。咁我覺得奇怪，咦？阿近就同我講現場版，但係咪我自己了解錯咧？咁樣咁總算有啲人嘅，好彩有少少啦，咁樣咁啊好多謝咁多位啦。咁啊，第一次我哋嘅現場版節目啦，咁都有幾多朋友係都熟口熟面嘅，尤其喺即係今次嘅選舉期間啦，咁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即係再次都係大家嘅支持啦。咁啊，今晚咧，相信咧大家即係睇現場版咧，都唔係諗住睇我同阿近喺度講。啲歷史或者講翻嗰啲嘅即係一啲悶到爆炸嘅節目嘅內容噶啦，咁 依排都係循例都由星期三講起噶啦， 由星期三講起，又講星期三冇啊！ 你由你拎架手機走去做直播開始講起咯，我都下一條蕉食緊早餐咧，見到你。 嗰朝早做直播唔係禮拜三嚟嘅，你話今個禮拜三朝做直播， 係啊， 做咩下一條啫？ 係咯， 做咩下一條？做乜咁驚訝？ 係咯， 點解咁驚訝咧？ 咁勇嘅？ 唔用，因為咧今個禮拜三大家都知啦，就係嗰個即係啲建制派啦，咁佢哋所謂動員，其實即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嗰種以往係有好多旅遊車落車啊，然之後一車車過去嘅動員。 僱傭兵集會咯，以前嗰啲 係。以前嗰種咧，即係因為金鐘咧，大家即係都估計大家知道金鐘嘅地理啦。咁樣喺富中心嗰度有間肯德基噶嘛，有間 KFC 啊嘛。咁咧過去咧做嗰啲嘅即係土共集會咧，喺肯德基咧嗰度有個轉角嘅，即係轉入去有條。有條車路 咧，自動電梯， 唔係，我講緊車路馬路啊，嗰度可以停旅遊車嘅，可以停旅遊巴嘅嗰度。 但嗰度都係巴士泊位嚟㗎嘛。 嗰度係啦，巴士泊嗰度咧，以往咧就係嗰啲土共嘅聚集點嚟嘅，即係佢哋通常喺嗰度上落車，一車一車咗過去，然之後就一齊行過去呢一個嘅政府總部嘅。咁但係今個禮拜三朝咧，我好似九點鐘，我九點鐘先去，因為我特登遲啲，我諗住因為即係都叫做驚早太早啦，咁跟住然之後後屘嗰度都有啲建制嘅人，佢哋一早喺度 set 場啊，同埋我睇到 Facebook 咧，啲人喺度見到有人喺度舉牌啦嘛，開始又特登晏少少，諗住冇乜人啦，點知我咧喺嗰個金鐘嗰、那個海富橋底一落車咧，見到嗰幕就唔係佢哋係落旅遊車嗰幕嘅，反而係一班一班嗰啲嘅即係真心愛國嘅或者愛大陸啦 ，OK， 愛大陸嘅香港市民咧，係自己約喺地鐵站口等嘅，即係佢哋嗰個今次嗰個嘅特性，我一落車嘅時候，佢哋約咗喺嗰度等啦，同埋過往咧見到呢一班嗰啲嘅即係土共咧一齊落車咧，就唔會係咁興奮嘅。即係佢哋都係興奮嘅，就係舉下牌啊咁啦。咁但係咧嗰個感覺咧，好似係第一年七一大遊行嗰個感覺嚟嘅。即係我落車嘅時候，我見到佢哋。咁跟住我落車，咁點解阿近話我勇敢咧？而我又覺得其實係冇乜嘢咧，因為我落車嘅時候見到啲有土共啦，即係我大家叫慣土共啦。OK， 嗰啲真心愛國人士，我稱之為真心嘅愛大陸人士啦。佢同我打招呼。我一落車，因為我搭嗰架村巴咧，直接喺個橋底度停嘅。一停跟住之後落車，跟住又見到我落車啦，跟住同我打招呼。我奇怪，以前冇同我打招呼嘅咧咁。咁所以嗰一刻咧，我就已經判定應該安全嘅，應該安全嘅。咁所以我就喺嗰度就開始拎個電話出嚟做 live 啦，跟住周圍訪問啲人啦。啊，你做咩嚟？好似熱血時報主持，但係其實有少危險嘅。咁我喺嗰條電梯上去啦，上到去上面咧，喺嗰條天橋咧，甚至係有一個人走埋同我搭膊頭，同我打招呼嘅。 就話：喂，早晨啊，嘿，你哋嗰啲搞亂議會又唔啱啦。咁我話嚇、啊，上次見我話上次建制派流會喎。佢話：嘿，大家都有大家唔同嘅立場啫，即係嗰種。即係當佢講到話大家都有大家嘅立場嘅時候，我一剎那醒起，唔通係黃絲帶咁樣？跟住我就望一望佢啦，我望一望佢著咩？佢又唔係黃絲帶嚟嘅，但係只係都叫讀個書嘅，即係似係，因為佢唔係著曬紅色風褸啊，立即係戴曬嗰啲咩鄉議局嗰啲帽啊，嗰啲唔係咁樣嘅。咁啊，跟住去到嗰個海富天橋啦，即係政府總部，直情有人走埋嚟問我路嘅。佢唔係話唔認得我，因為我嗰陣時已經著到咧，懶係即係好似好著咗件黃，我成日著嗰件藍色件外套啊，即係我成日都著嗰件外套啦，見到著嗰件外套咧，大家應該認得我嘛，走埋嚟拍一拍，喂，請問鄉議局喺邊度集合啊？咁即係問我，請問鄉議局喺邊度集合？我哎呀，我都唔知啊，應該去中環嗰邊啦，咁我指咗去中環嗰邊啦，咁。所以我去到嘅時候就阿近點解會話係即係佢哋擔心嘅？因為我一開 live 咧，我已經接到電話啦。有啲手足就問：喂，你唔喺嗰度落車啊嘛？你小心啲喎咁。咁但係唔係想象中嗰種咁驚恐嘅。去到咩時候咁驚恐咧？就係、是、我走埋去嘅時候，跟住同佢哋傾偈。我喺條天橋走，我同佢傾偈，我拍佢啦。我話：喂，咦？你去鄉議局集會啊？佢話係啊，即係仲喺度等緊啦，聚集緊啦。跟住我望到佢用 iPhone 啊嘛，喂，外國唔好用 iPhone 喎，用小米咁。咁講完嗰句之後，就有兩阿姐走埋嚟啊。呢個人咪鄭松泰搞事嗰個咯。咁跟住個阿叔先反應，即係鬧我啫嘛。你睇條片無端端我俾人追住嚟鬧，就係嗰幕啫嘛。我就走埋去拍佢個叔，喂，你唔好用 iPhone 啊 ，iPhone 唔愛國，我用小米好啲喎，咁樣嘛。跟住之後後屘嗰兩個阿姐就揭露就係我係搞事啦，咁就話，倒轉國旗嗰個咪佢咯，咁即係嗰下先醒起，咁所以唔係咩嘅，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我唔係用嘅，我係純粹因為冇人認得嘅啫。OK， 咁啊嗱，今晚咧咁就即係第一次現場版啦，咁有啲嘢都想即係同大家即係叫做分享翻啲觀察啦個議會度，咁但係阿近咧佢個觀察比較多嘅，因為佢喺我喺議會裏面，我禮拜三開會啦，通常我一去到咧我就唔理其他人噶啦，因為佢都唔理我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其他人都唔理我啦，咁我又唔理其他人啦，咁所以阿近唔同，阿近咧其實通常嗰啲時間佢就全程喺我哋嘅辦公室咧就係、是。 冷眼旁觀， 嗱係啊，就坐喺度望住電視。 呢排亦都有會撞到一啲舊同事咯， 係咩？ 過一檔去即係嗰兩位尊貴議員嗰度。 哦，嗰啲養狼狗嗰啲係嘛？係咩？有啲咁嘅人咩？呢個我唔知 道。有，但係 即係而家我哋隔離房啊。 係， 屌啊！ 即係 Pat 主撞到咁，佢都肯同我打下招呼咁。 佢會同你打招呼啊？ 咁都佢 你通匪㗎，你睇住佢。 唔係啊，個對話會好有趣嘅，即係話喂，你哋兩個禮拜啦，乜 damage control 都唔做咧？咁佢咪嘻嘻鞋咁咯？ 哦，即系你同佢讲， 系啊系啊， 咁唔系同你打招呼啦，你串佢啦，摆明。 咁出于好奇啊嘛，呢啲系。 OK， 即系你走埋去就问佢，即系呢两个礼拜俾人揿住嚟抽。 同埋我都，即系同埋最后屘我结论系，成个香港独立运动系断送咗噶啦，咁佢亦都系继续嘻嘻鞋咁咯。 唔系，咁佢有冇答你嘢？除咗嘻嘻鞋，有冇答你先？ 另外有个同事都问过佢类似嘅嘢嘅。 咁多人通匪喎，究竟有几多个同事？ 咁又系以前喐，或者都系即系又系曾经系喐办，而家系帮紧你嘅另一个同事咯。 曾經哦即係我哋嘅同事，唔係隔離房嗰啲。OK， 咁點啊？即係你話嗰個人 啊，佢就 claim 就話我叫咗佢哋唔好咁樣宣誓法㗎啦，咁又唔聽我講。 哦，你咁講即係內控， 即係佢咁 claim 啦，咁總之佢咁 claim 啦， 係咩係咩？即係佢哋。 當然我諗而家冇人敢 claim 嗰個咩 BJJ 之 間內控。而家嗰個 refucking 之 of 之難係冇人敢 claim credit 話邊個諗出嚟 idea 嚟。 我啱啱講咗一個爛 gag， 大家冇反應添，因為咧我稱佢哋，因為阿梁仲恒咧，佢英文名叫巴治奥啊，尤伟晶叫尤伟晶啦。咁我通常咧，我哋自己嗰个办公室面而家就统称佢系巴油议员 嘅。我唔好赞成呢个方 面。咁巴油即系巴西油术啦，咁所以我就会用英文同佢哋称呼，就叫 BJJ 嘅。咁我讲完啦，补充完。 我唔赞成呢个花名。 系OK， 继续。 呢个花名就系即系其实巴油或者 BBJ 系 BJJ 系会激嬲两班人嘅。 嘅咩？ 即係我諗會有一個，我相信會有一個叫新兵叫做即係啲國際包山遊族總會一定係會抗議嘅。聽到嘅話， 你唔使講啦，司徒小龍已經抗議啦。 咁亦都有個網友舉咗嘅巴遊呢個嘢，就曾經係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嘅冇嘅 遊擊隊， 即係巴勒斯坦遊擊隊嘅簡稱嚟嘅。 簡稱啊！ 不過因為而家主導咗哈馬斯，即係老一脱啲人仲會記得啦，後生嗰啲係唔知係咩嚟㗎啦。 係咁啊！ 反為網上有個 KOL 改咗另一個更加妙嘅花名 咯。明明咧，我哋一開始又諗住即係做翻一啲禮拜三嘅，即係簡單嘅啲睇法同埋分析啦。咁啊， 都係本嚟啲議會報告嚟嘅。 係啊，不如而家變咗係一個近一開始講人哋八卦啦，然之後跟住喺度食花生啦。 不如呢兩個禮拜好明顯係一個議會鬧劇報告嚟咯。 我咁絕對係啦，咁唔係你想點啫？個議會即係你而家譴責我同埋怪責我呢兩個禮拜嘅表現啦。喂， 我呢兩個禮拜都你諗敏感係乜？不博啲表， 你 講翻頭先， 我唔擲住你嘅。 有個網上 KOL 講咗個好妙嘅花名咯，叫佢做糧油咯，糧油食品嗰個糧油咯。 糧油即係點啊？ 糧油食品嗰個糧油咯。 點有幾咁特別？ 咁嗰個妙好多，即係好似泛民咁嘅效果啫嘛。 哦，即係新泛民 嚇，即係泛民俾食飯都飯啊嘛。 唔係，咁我又唔會抨擊我啲同事嘅，雖然我哋私底下取笑係另一回事啦，咁樣。咁咧嗰一日咧，嗰朝早咧，我諗即係大家對於嗰個議會都係睇戲咁睇啦。事實上咧，即係我由結論啦，第一節嘅結論係咩咧？禮拜三嗰日啦，咁當然喺個會議裏面有都唔少嘅朋友啦，就住我嘅演出啦，我每日表演啦 ，OK， 只係一個演出嚟嘅啫。咁就住我嘅演出咧，係即係都覺得啊，值回票價喎，即係投一票係冇辦法，即係值回票價咧咁嘅意思。即係好多人就話：，哎，投你呢一票真係好啦，即係值回票價啦。咁即係類似咁樣啦。咁但係我諗咧，我希望即係喺嗰個嘅結論係咩咧？我自己其實係好有嗰日啦，嗰日嘅晏晝有一絲嘅迷茫嘅。那個迷茫是因為始終就是你在議會裏面你獲得所謂的掌聲或者群眾那個的態度上的變化是可以是很快的，即是喂突然間上個禮拜說你小學雞是倒著人哋之旗，然後下個禮拜啊今個禮拜三見你在這裡做拍動作片，有少少不同，即是我只是告訴大家聽的就是你見到啲政治去悶嘅時候，你見到有少少新鮮嘅嘢，咁大家即係有一個一下子嗰個嘅亢奮啦。咁但係其實亢奮嘅背後咧，係我自己好多點解會話有一絲嘅忐忑咧，係幾大隱憂嘅，即係幾大隱憂。因為我響議事廳啦，咁理論上應該俾人趕走噶嘛。咁我趕走咗之後咧，咁我就翻自己一間房啦。但系咧，我哋間房對正樓下咧，就係樓下嗰個啲建制派嘅示威區嚟嘅。我係未見過咧，真係未見過咧，係洶湧成咁樣。即系我第一個隱憂嘅就係我諗緊，哎死啦！嗰陣時一點鐘，啱啱佢哋準備散會，我去食飯俾佢見到嘅時候，會唔會有意外咧？嗰下真係驚嘅，比朝早驚嘅，因為完咗嗰個會啦，休會之後啦。建制派咧，佢哋走出去同佢哋嘅支持者啦 ，OK 打招呼啊，同埋有啲演，即係所謂嘅演講啦。佢哋受到嘅歡呼同埋受到嘅熱烈擁戴咧，我係未見過。 人多就都有，仲有一次先嚟嘅。好似政改 政改 最後對決啦，但等埋發叔之後，成件事變到好荒唐啊嘛！ 唔係咁，但係政改嗰次都覺得嘅真係 對比嚟 嘅，即係政改都係吹雞嚟啦。 派議員係去到落到去嗰處地方，俾人掉嗰個煲底俾人鬧啊嘛，跟住好快手又作鳥受散咯。 係啊！同埋今次因為我喺上面望去喺度睇一陣嘅，係。嗰個進化嘅程度，即係唔好話進步啦，進化嘅程度，佢哋唔係同過往我哋見到嗰種為有啲人帶隊，然之後喺邊度等，跟住然後一團咁樣見到嗰張 banner 咩同鄉會，唔係嗰種嚟，係真係好似我哋平時集會嗰啲群眾咧一齊走落去，然之後咧各自喺度影相嗰啲咧，咁呢個係七一嗰啲嘅氣氛嚟。咁呢個其一嘅就係點解我話有個嘅即係忐忑，其中一個因由係。嗰、那個民意的而且確係就住議會，尤其係青年新政兩位嘅議員，佢哋嗰啲嘅即係言論啦，係一面倒咧，有一個好突如其來嘅喺我哋眼中係民族主義嘅情緒啦。OK， 咁但係事實上呢一樣嘢，我哋過去係成日笑嘅，我哋成日笑嘅就係人哋反日示威嗰種感覺，好似因為我自己係經歷，我係親身經歷。反日示威嗰啲狂憤嘅，點解？因為嗰陣時我喺北京嘛，大家你明唔明白？咁 我係見到我啲同學嗰啲嘅神態啊，同埋走出嚟佢哋講嗰啲嘅，即係點解要行出嚟話要反日啊，抵制日貨嗰啲嘅言論咧，係幾似禮拜三朝同埋見到中午嗰啲時候嗰個表現。所以我第一樣嘢嘅擔心係喺嗰個嘅民情上。即雖然你話而家建制派好似喺嗰個嘅部署係有一剎那嘅剎停啦 ，OK， 唔係咁順暢啦。咁但係事實上嘅係冇任何逆轉到。即關於嗰個大眾，我唔知大家即我哋今日有現場觀眾啦，我唔知大家你哋去茶餐廳嘅或者你哋嗰個感覺係點啦。但我自己感覺幾深嘅，因為咧。過去即九月以前啦，即使由光復反水貨反走私到依家咧，即坦白講咧，我喺條街度我未俾人鬧過噶，我係堅未俾人鬧過噶。但係我呢兩個禮拜成日俾人鬧，真係呢個我係真係冇，我係冇見過喎。即唔係成日俾人鬧嘅，係有嘅。但係 反轉國旗嗰單嘢， 唔係同反轉國旗冇關，反轉國旗認唔到，佢以為嗰個梁仲恆嚟嘅。咁咪等於。喂，等於今日我今日走咗去呢一個橫州，同埋去咗南生圍喺度，即係視察同埋睇嗰個問題啦。咁跟住咧有兩個浸大嘅學生啦，我哋一齊坐嗰個橫水道啊嘛。然之後，你咪阿邊個議員？我係你好你好，你係咪阿梁議員啊？咁我姓鄭喎。啊，係啊係啊，你係啱啱尋日跳馬嗰個咧，咁即係嗰種啦。咁但係喺大眾嘅眼中，仲係有啲啲嘅撈亂，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個衣著啊，同埋有啲其實有少差唔多嘅，我唔知係咪特登。 但係特殊衫嚟。 有唔係？我覺得有少係唔係？我覺得啫，一定係帶領潮流嘅嘢，就我唔會話特登嘅，但係跟隨我啦。OK， 即係咁講，即係咁啊。唔係，但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過去咧九月之前咧，宣誓事件啦，更加確切。之前咧，我係未試過喺街俾人鬧嘅，好少好少，除非嗰個真係堅係藍絲帶。譬如咧，我哋以往我哋試過咪一次喺觀塘打交嘅，跟住我哋又俾人拉曬噶嘛，即係第二次俾人拉嗰次。咁跟住我係有一兩次咧喺街咧係撞到嗰啲藍絲帶嘅，同埋有一兩個係揸的士嘅，即係嗰陣時嗰啲有啲大頭咧，光頭揸住條馬尾嘅，大家一講認得噶啦。咁撞到嗰啲佢哋咪會鬧咯，但係呢個禮拜啦，係真係試過我明顯見到嗰個街坊，佢望去認得我，但係我肯定佢唔係藍絲帶嚟嘅。跟住佢走埋嚟喺度話：啊，原來你條狗西住呢度咁，即係咁樣去講，我未試過喎。我心諗我都幾斯文，都今日同佢講早晨咯，做咩一早鬧人咧？咁先生咁，咁同埋點解會話反應大咧？因為禮拜三朝啦，咁我就沿住海富橋經過政府總部。就兜去我哋呢個立法會有條新嘅出入口嘅，可能大家唔知嘅，有機會整個導賞團帶大家去睇下。嗰度咧有公務員翻工啦，迎面而嚟有個男人咧，佢係對住我口噏咧，叫佢講粗口，公務員喎。跟住後屘我咪梗係問佢你邊度啦，即係今日黑社會啲。咁跟住，然之後後屘佢話佢自己公務，我嚟自公務員事務局嘅，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我係未見過政府人員咁囂張跋扈，咁但係喺宣誓事件之後嘅，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大嘅隱憂嚟嘅，係當日有嗰啲黑嘅隱憂。但係第二樣嘅隱憂係咩呢？係我係好擔心我當日嘅所作所為咧，即係嗰個議會裏面，我唔知阿近同唔同意啊。我係會受到呢一個非建制派陣營嘅壓力嘅。你有冇睇法咧？喺呢一個範疇， 即係跨欄單嘢， 唔係啊！搞到劉小麗算唔到勢啊！ 哦，呢個講唔通其實。 你講下不如。 最後尾即係劉小麗嗰 part 就即係你好難話啊！嗰時嗰個情況，你係咪要俾一個空間俾佢監咗劉小麗嘅勢先嘅？你先走上前理論啊嘛。 可能大家唔係咁， 同埋嗰件事唔係咁大不了。你真係癲到連劉小麗都 DQ 埋嘅話，咁佢而家個遞補機制唔吸發呢種狀況，乜佢可以翻再選過噶嘛？佢分分鐘攞個仲大嘅 mandate 添。 你有咩劉小麗？ 係咯係咯， 冇可能啦，哥係嘛？佢有花名嘅喎，知唔知花名叫咩啊？ 未必佢而家變咗 小麗老咩？ 佢變咗有光環嚟嘅大佬。 哦，你話佢啊？ 係啊。 唔係喎， 佢又冇因為佢又冇講啲咩有問題。 我響議會裏面嗰個氣氛咧，即係有陣時啲同事表現出嚟，佢哋爭阿劉小麗多過爭呢兩位青年新政嘅議員，因為覺得係煩交啊。你慢讀嗰下真係令到人覺得 但係你知道佢哋呢班人係面和心不和嗰啲嘢噶嘛？佢又唔會呢個人都仲係 唔係嗱？你呢個阿近呢個我阿近呢個係重 點，啲意識形態都仲係一樣。 呢個其中一個點解我話非建制裡面係就住呢一樣嘢係對於我嘅做法有少少嘅考慮，因為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話真係要 DQ OK 清正兩位嘅議員嘅時候，即係唔係 DQ 啦，即係話宣誓唔成功，跟住11月3日政府嘅司法覆核係就住佢哋唔能夠宣誓，於是喺個資格上面係順便係凍結啦。我用凍結啦 ，OK， 即係懸空佢啦，即係其實凍結咗佢啦。咁之後要做一個補選嘅話咧，實際上嗰個嘅可推測嘅結果係泛民後有機會係取一席嘅，甚至兩席嘅，因為新東同埋九西啊嘛。咁新東係有機會嘅，我覺得。咁所以即係你話一個好政治利益上嘅考慮嘅話咧。大家即係如果用國為鬼胎嘅角度去睇啊，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可能性啦，其中一個可能性啦。佢哋係會樂觀其成嘅，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有咁樣嘅咁樣講唔啱嘅，唔係樂觀其成，即係有少少都有咁嘅諗法啦。OK， 咁嘅諗法啦。咁但係第二樣嘢，點解我會話嗰一刻係有啲？擔心咧，即係喺我自己嗰個嘅崗位上，因為始終我係得一個人啦。OK， 大家呢，我唔係特登強調我自己即係唔做嘢啊，唔係我講代表我消極啊，我只係話當日嗰個嘅部署啦，你留意翻事後嗰啲嘅新聞報導咧。泛民同埋當日民主黨走出嚟啦，即刻就話阿黃碧雲就話唔係我哋護送嗰兩位議員入去嘅咁。呢一句嘅説話唔單止係講緊佢哋係好似我頭先正如第一個 point， 點解我個擔心就係因為民情所向。咁呢個可能真係佢哋會覺得得失緊佢哋嘅選民啦，唔單止係咁，而喺個部署上咧，當日其實呢個唔係整個泛民主派大共識嗰個部署嚟，尤其係民主黨嗰個睇法啦。因為我去到當日我係咁嘅，當日我係10:30已經入到議事廳嘅。點解我會咁做呢？因為我已經喺嗰朝早我睇明報啦，我見到嘅就係有佢哋有所謂嘅一啲風聲流出啦。本身咧，佢哋就有講過，就係話佢哋係要拉人鏈去護送呢兩位議員入去嘅，就揾部分嘅泛民嘅人喺裏面。而咧嗰個分工上咧，就部分嘅泛民嘅議員就喺裏面就負責係不斷提出議事規程嗰啲嘅問題嘅，係啦，議事規則啊，或者議事規程嗰啲質詢。咁但係嗰朝早我睇到之後咧，我自己唔太同意。因為第一啦，我唔同意嘅就係要一齊揸住隻手圍圈送佢入去嘅，因為我覺得好醜樣啦。呢個係純粹我自己嘅身份問題，我覺得 幾似呢個94世界盃嘅巴西咯。 係啊， 手拉手進場， 手拉手進場，唔係啊，喂，你始終因為你呢、這個喂議事廳，你作為一個民選代議士。你要進入呢一個嘅，你要進入 chamber， 你要入個議事廳，你冇必要，亦都係唔需要，係要用咁嘅姿態喺個大眾前面呈現到一個咁樣嘅即係姿態，係要人保護先入到議事廳。我覺得 OK， 即係你應該係即使俾人攔都攔得悲壯啲嘅感覺啦。咁但係 anyway 咧，喺佢哋個角度，佢覺得咁樣就係一個團結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嘅，咁我唔參與啫。咁我咪用我個方法去做我想做嘅嘢咯。咁但係一方面佢哋要咁去入去啦，但係另一樣嘢我知嘅。就係因為喺我哋嗰個嘅我哋你睇咧，立法會有個網頁噶嘛，嗰、那個議程咧，當日有一個巧妙就係佢公布出嚟嘅議程咧，就係冇去寫邊一個宣誓嘅。上個禮拜咧，嗰、那個禮拜三咧，係有寫到明啲三個議員要宣誓嘅，唔係啲加埋阿姚松炎啦 ，OK。咁但係咧，我入到議事廳咧，我特登早啲去睇咧，就係佢有一份講稿嘅。嗰份廣告咧就係當日主席佢要跟住個廣告去讀出嚟嘅一啲嘅內容嚟，咁裡面係完全係冇咗嗰兩個議員嘅內容嘅 ，OK。 咁意思即係話咧，喺個廣告已經準備咗有一個即係白字黑字，就話俾大家聽，佢哋即係阿梁君彥，梁君彥嗰份主席嘅廣告上面咧，就淨係會幫劉小麗宣誓啫。系啦，就系会帮刘小麗宣誓啫。咁我去到嘅时候，十点半已经入到去，已经见到一啲即系有啲泛民嘅同事喺度啦。咁我已经系意会到一样嘢，佢哋系好想俾刘小麗宣咗誓先，然之后就巴由两位议员入到嚟，或者入唔到嚟。佢哋其实预判佢哋系入唔到嚟嘅，入唔到嚟嘅情况底下，就由佢哋系提出议事规程，跟住就要求要帮啲两位议员宣誓。咁但系事實上，無論入到同埋入唔到咧，都有一個即係好大嘅隱憂嘅。入唔到嚟嘅話，佢哋係冇辦法宣誓噶嘛。因為按住我哋嘅議事規則咧，第十八條有一樣嘢就係、是，只要你嗰個議員入到嚟，佢需要宣誓嘅時候，佢舉手就可以宣誓噶啦。咁你明白點解梁君彥一開始一入到間房見到呢兩條友乜都唔講，就要趕呢兩人出去咧？冇嘢做到嘅情況底下就要趕出去咧，因為佢哋避免一個關於議事規程嘅質詢。我哋拿住本嘢嘅時候就話：喂，按照呢度你應該有個排程嘅，宣誓比其他事項更加重要。所以佢哋一兩個一入去一舉手話要宣誓，梁君彥就要作出咁樣嘅裁決嘅啦。OK， 咁但係當佢一入到去，佢見到呢兩個人嘅時候，佢遲咗少少開會，其實唔會嘅。以往一定係會早少少開會。佢遲咗開會就係因為佢要去做一個即時嘅判斷。佢點樣入到去嘅？係避免呢兩個議員舉手話要宣誓，所以佢係乜都唔講，坐低就踢啲兩條友走。咁而我嘅即時反應係點咧？我覺得喂，我唔可以俾佢講完呢一句説話，因為佢一落咗命令要踢呢兩條友走嘅時候，佢哋就冇辦法舉手宣誓嘅。咁所以我唯有犧牲自己啊，例如燈蛾撲火一樣啦。咁我就即刻衝出去，喂，你不如踢我走啦，啱先？你踢我走嘅，冇踢嗰兩個人走噶嘛？咁如果你兩個醒嘅話，嗰一刻就應該舉手宣誓嘅，你明唔明啊？即嗰一下嘅遊戲玩法就應該係你踢我走嘅，佢哋咪舉手宣誓咯。咁但係跟住就休會啦 ，OK， 跟住休會啦。喺嗰度咧就已經係打亂咗成個泛民部署嘅，因為喺佢哋嗰個嘅設計，佢覺得最壞嘅情況係佢哋入唔到嚟。劉小麗宣誓完之後，佢哋就透過議事規程嘅質問，點解佢哋嗰兩位議員冇份？咁喺嗰一刻，我唔知道之後嘅下一步點啦，有可能係發脾氣離場啦。咁但係發脾氣離場解決唔到件事啊嘛，因為建制派坐曬喺度，四十個人又召開會噶啦嘛。咁都係個會議話繼續咯，而梁君彥就可以按住呢一個嘅步伐，呢、這個 agenda 去繼續佢嘅會議，亦即係話係冇挑戰到佢嗰個主席嗰個仲裁同埋嗰個決定嘅權威。咁但係我會認為嘅就係話，喂嗰一剎那冇可能，既然入咗嚟啦。咁你就唔應該提出議事規程，然之後就問點解唔俾佢哋兩個宣誓？因為如果醒嘅話咧，嗰一剎就應該舉手宣誓。咁但係我就聽到梁君彥就話一坐低就要踢啲人出去嘅，咁我梗係走出嚟話你踢我啦哥，你踢我嘅就唔會踢嗰兩個人嘅啦嘛。咁但係呢個係我自己嘅諗法啫。咁但係我唔會提埋隔離兩個話你舉手宣誓啊咁啊，咁做得太多啦，係咪先？你明唔明啊？又唔係咁講，即係可以咁做嘅。我個人比較善良嘅，其實咁係咯。咁所以喺第二個點解我話完咗之後，我有啲憂慮或者擔心咧，係我係真係令到劉小麗宣誓唔到嘅。但係我唔係專登咁樣做嘅，係啦，咁所以我特登嗌翻到去之後咧，諗下，不如出個 post 喺度同佢即係致歉啦咁。咁但我相信大家真係成大事就不拘小節嘅， 所以放心啦，佢唔會因為咁樣就冇得做代議事咯。 咁唔係喎，晏晝嘅時候跟住清靜話佢哋收到風，然之後話三個人 Q 咗佢喎。 佢哋嗰兩個要出翻嚟選就一定俾人 DQ 噶啦，但係劉小麗唔會咯。 是，但是劉小麗可能選不到的變了。 我覺得挺難說的又。 是吧，你會投他一票啊？ 不是我不是狗細就是瓜老師。你香港選民的那些人是很心軟的，就是覺得你受到不合理對待，那就補償回給你的嘛。 是。即是怎樣？即是你說、即是你都說都見他這樣。不是，他是這些角色的，他通常之前都在哭的。 所以他在 他在玻璃那裡哭的。 他在選舉論壇都會被人質問那些免工退步那些東西。 唔會俾人質問呢啲，冇人見得㗎。 咁建制派唔會話，點會唔會大佬？ 咁佢係咪真心嚟講，我係支持免工退保㗎啦？咁唔得嘅咩？佢可以㗎。 咁應該揾人真係揾人整啲政綱，咪咩免費搭港鐵嗰啲咁嘅政綱咯？ 免費搭港鐵啦。咁好啦，喂，第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第二節翻嚟講一講，即係我即係過咗之後嘅一啲睇法先。